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要介绍新加坡诗人喎。 哇，真系奇遇啊！呢、這个诗人、我都估唔到会买到佢嘅诗集。咁其实呢位新加坡诗人咧，陈瑞宪咧，咁佢喺20年前咧，佢有翻译呢个法国诗人普利维尔嘅诗咧。其实唔系20年前，可能更早，40年前可能。但系我系20年前先睇到嗰本书嘅。咁就印象好深，其实因为咧，我又中意普利维尔啦，咁佢又译得非常之好，咁可见佢嘅法文同中文都好好嘅。但系之后咧，又过咗20年啦。卒之咧，上个月咧，我喺上海嘅一间旧书店，竟然买到一本佢嘅诗集。因为好奇怪嘅，咁我其实喺台湾揾过佢嘅诗集啦，又托人喺新加坡揾过啦，都揾唔到。咁咧就发现竟然喺1992年咧大陆出咗佢嘅一套书，咁其中咧有一本咧就系佢嘅诗集嚟嘅。咁先发现咧，原来唔单止佢翻译好啊，唔单止佢其实佢作为艺术家几出名嘅，唔单止佢画好，原来佢嘅诗更好。我甚至覺得佢嘅詩係好過佢後嚟即係成好大名氣嘅，就係佢嘅畫啦。佢喺新加坡咧有佢嘅藝術館，係佢個人嘅藝術館。同埋咧佢係得過即係類似法國嗰啲騎士勳章啊，又係法國咧法蘭西藝術院咧最年輕嘅院士，曾經係啦、其實好多人唔會記得佢最初係以詩歌出名嘅，可能。 好得意喎！我哋上一集介紹嘅 木心，係啦，又係咁樣 畫家詩人咁。 但係咧，陳瑞宪咧就好幽默嘅，我都上網揾咗下，其實佢幾年前有接受過採訪咧。佢話佢點解畫畫咧？佢係話因為咧寫詩係根本生活唔到落去，但係畫畫賣畫。同埋賣字呢其實係好好嘅， 佢個字都好值錢， 佢字好值錢。其實喺幾年前嘅潤格呢，即係一個字呢都要50,000元，唔知依家係幾多， 50,000元乜嘢先， 唔知新幣定係人民幣啦。我覺得佢作為藝術家係一個算係長袖善舞嘅人嚟嘅，即係佢都獲得好多榮譽，亦都係好吃得開啦。睇返佢個詩呢就好奇怪嘅，就係其實都幾另類，同埋呢係好有個性，同埋甚至係好孤介，好有自己嘅唔同于大流嘅非主流嘅嘢喺入边。其实咧，佢嘅诗咧初期嘅诗咧，好明显就系远离汉族中心、远离汉语中心嘅人写嘅现代诗。咁咧亦都带有好强烈嘅南洋色彩嘅，而且咧喺写作风格上面咧，我睇得出有少少受雅元啊，或者系其他同时代嘅台湾诗人嘅影响嘅。我哋先睇下有一首咧，就系可以睇出佢最初嗰种身份认同同埋其实疏离。都睇得出嘅一首诗叫《思乡》。 思乡，陈瑞宪。鸡初在母翼下撒娇，那啾啾加剧他开天辟地的病。那孩子刮不断潜在心脏的一条河，那河落落地流。海岸海床积满红豆，从老师的近视眼镜流出。我们托起漂亮的鸡。那品行丁等的了不起的纤鸡，到香蕉树下试验他们威风的脚剑，或者试验鱼爱吃辣椒，爱亲嘴又爱斗嘴的鱼。母亲，我们的渔场只有假人才真爱吃人的海洋，用鱼西西太阳，神的皮肤像我们的雪花膏也救不了的皮肤。午后想起夜间的皮影戏，去看鬼手臂共干地交错，一出伦敦的诗剧，有机会要偷采黄鹂，鼓声咚咚响咚咚的鼓，传说主人用鲜花和柠檬做杠头，偷吃一粒黄鹂，肚里长一株黄鹂，开刀拿出，肚里又长一株黄鹂，总是到处乱游，总是思乡的细菌在他的体内狂欢，那孩子的鼻子挤入掌心，他的掌捂住一些盘古的奶香，他从脸上 找下一些海洋性的气息，然后画河口、小神庙、画船以及母亲的种子。 思乡咁就系陈瑞宪啊呢一位新加坡诗人嘅作品。 系啊，思乡其实好明显啦，佢嘅家乡系福建。虽然我哋就算唔睇佢嘅传记，都可以睇得出佢入边佢话一条河系落落地流啊，即系其实呢度隐喻紧一个名词就系河洛文明。咁、其实都系怀缅紧呢个中国南部嘅呢个汉族文化啦，但系佢喺印尼出生，喺新加坡南洋大学受教育，咁其实佢已经系可以话系斩断咗根嘅，但系佢又用翻汉语写作，而且佢汉语好奇怪，佢嘅汉语入边咧，你听到好多系南洋先有嘅，比如佢入边提到好多啲风土嘅嘢、奇怪嘅动植物啊，好似头先佢提到纤鸡，我哋都唔知系咩嚟噶，纤螺可能纤螺嘅鸡咁啊，咁脚剑咧系嗰边啲斗鸡，系装喺啲鸡嘅嗰个脚趾后边嗰把刀啊吓，斗鸡斗鱼，但系咧。佢话只有假人先系真爱吃人的海洋啊！即系呢个系一个流离喺海，即系渔民嘅后代啊，会咁样讲啊。其实有啲讽刺，你哋成日歌颂海洋嘅人咧，其实系假人，即系其实佢所谓嘅小资产阶级或者其他嘅诗人咧，同佢嘅出身唔同，佢爸爸系一个即系从大陆嚟到南洋嘅渔民，咁佢对海嘅理解又系完全唔一样嘅。呢度你会睇到佢讲紧佢自己嘅皮肤都变咗，雪花膏都变唔翻白色，变唔翻黄色吓。咁佢入边咧有好多怪力乱神嘅嘢，你会睇到佢到后边成首诗，其实佢嗰阵时期嘅诗咧好多都系呢种有啲似南美嘅魔幻现实主义嘅吓。佢但系佢写紧嘅可能系当地嘅一啲传说啊。呢啲传说当佢置换成汉语啊，俾我哋睇到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好似讲紧一个神话咁样。咁佢嘅简介入边都话佢除咗法文同中文好掂，佢仲识母语。 系啊， 母语即系当地马来人嘅话啦吓。咁其实喺呢首诗你会睇到入边咧一个关键词就系狂欢。呢种狂欢咧系带有悲伤意味嘅。各个民族嘅嘢混杂喺佢嘅身体度，好似佢话嗰个主人咧，劏开个肚，攞出一粒梨，又有一粒梨咁样，即系你好似佢嘅身体嘅资源系偷之不尽嘅，但系又系带住啲邪恶味道咁样。 系啊，仲有降头嘅出现。 其实咧，佢一开始同结尾都有呼应嘅，关于呢条河。咁其实佢自己，佢话佢已经变咗被细菌感染嘅一个人。佢嘅手雖然仲有盤古嘅奶香，盤古係我哋即係漢族嘅一個祖先啊嘛。佢呼應緊一開頭，佢話開天劈地的病啊，盤古開天劈地對於佢嚟講係一種病嚟嘅，因為係一種思鄉病，佢翻唔到去。佢媽媽咧仲可以用種子嚟寄托呢種即係思鄉，但係佢對於佢嚟講咧，只係海洋式嘅氣息、河口、神廟、畫船呢啲，其實同。種呢種具體嘅連接已經係完全唔同， 有一種流離嘅感覺。 好流離咁，同埋咧，佢自己覺得即係陷入呢種病毒入邊，佢都不能自拔嘅。 係因為人就經常要咁樣流離啦。 係啊，咁其實咧，佢早期嘅詩咧，又雖然好多係寫呢啲怪力亂神咧，其實有啲係好可愛嘅，因為畢竟係廿幾歲寫嘅詩。咁不如呢首叫《兩個松鼠》咧，可以講係一首童話詩嚟。 两个松鼠，陈瑞宪。有一个松鼠，当成群的飞狐飞过迎香的气层，忘记了它的松果，可以放在嘴尖上旋成绣球。一个松鼠暂不能家居，当夜的黑沙根遮住了黄昏的粉甲，当猴子们把明天的早餐藏在腮下，便开始以它的天意低听果园里流连的断颈声，而他忙于室内的布置，他已怀孕，他忙于选择新的草芥来全身他们的床，他往窗口望夜，大树的槐花早像一阵急雨匆匆下雨，他笑，游到树下，张望，再游上来，他记起吻别时刻，彼此怎样对咬。叠咬彼此拥挤的尾巴，他告诉他要带回家，香遍了这个时节的 一种最能令他欢心的果味。那个松鼠，当猎人的枪齐向上，飞狐的头向下，在多次的流连身上转动，来抽取一种王牌的食物。那个松鼠忙碌着门牙，为了另外两颗门牙。当整座果林倾斜着成熟的重量，当山竹群在林外做着水晶的梦，他采集甜极的苦，苦极的甘，为妻子采集金色晚餐。 两个松鼠咁就系陈瑞宪嘅作品，哇！1968年嘅作品嚟 嘅。系啊，呢一集我介绍佢嘅诗，差唔多都系60年代或者70年代初写嘅。你都好难想象一个20几岁嘅喺新加坡嘅诗人啊，其实佢同当时嘅港台又好啦，大陆又好啦，其实相对于隔绝嘅。但系佢好细就通过学法文改变咗佢嘅一生，可以咁讲，就好年轻已经入咗呢个法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做秘书。咁佢话嗰个大使咧又系一个中意艺术嘅人，就日日带住佢去，即系去玩啦，去学习艺术啦。咁好似呢首诗咁样咧，其实你简洁啲嚟讲系将两个松鼠拟人化啦，变成一家人咁样。个爸爸系点样，个妈妈系咁样。但系好有趣嘅就系，除咗松鼠咧，周围嘅事物，比如啲猴子啊。或者榴莲啊，全部都系带有人性咁样，啲榴莲被割落嚟，会写到系听到榴莲嘅断颈声，其实又会带有一啲魔幻嘅色彩吓，唔系单纯系一种童话嚟嘅。如果话系童话咧，系有啲暗黑嘅童话。咁后因为后嚟咧都有猎人嘅出现啦，但系呢个松鼠咧，佢仲会继续为咗另外两个门牙系咩咧？因为佢嘅太太已经怀孕啦嘛。佢为佢太太同埋佢太太肚入边嗰个细松鼠，佢采集甜极的苦，苦极的甘。咁唔知咧嗰阵时嘅陈瑞宪咧，系咪都系自己都系结咗婚，要为家庭要为生计去奔波嘅时候，于是咧就写一首用喺呢个新加坡常见嘅松鼠同埋其他事物，猴子啊、榴莲啊嚟写佢嘅一家。 吓，但系真系有种童话嘅意味。 系啊，但系你跟住落嚟，我哋又要转风格啦。嚟听下佢，如果佢写一啲更极端嘅传说会系点样？下一首叫《冰云》。 冰云，陈瑞宪。闪到那扇锈了的铁门外，他梳妆后你，像门内那座森林等他归去。一些窄枯枝的声响，谁在吹单调的口哨？没有炊烟敢走入空幕。他啜你的嘴唇，你说有。其实它并没有峨眉，一块人形的冰压在融在你毛毛的摇动上。青竹蛇飞过千草，青蛙咬住水果向后踢去，它们的颈项乃是斑斑的长藤。指甲花树摸你的脸颊，地灵轻得可以贴在时间的滴孔上。狗的电眼射断啼哭的夜，雨狂乱向你追落。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其实冰云嘅题材咧，我哋喺后嚟咧好多马来西亚嘅小说家或者新加坡嘅小说入边都会睇到，即系将呢种南洋传说咧，写成魔幻现实主义，又有一啲咧呢个政局嘅暗示。因为佢哋都经历过咧一个所谓专制嘅时代啦，咁马来西亚就更加系咧有马共去约啊，印尼亦都系咧有排华，就新加坡系其实系比相对平稳好多嘅，但系入边咧你都会睇到，咦呢个冰云系咩咧？最有意思嘅就系喺南洋冰喺边度嚟咧？即系冰其实系存在喺佢嘅想象入边嘅，存在系一种完全系不可触及嘅嘢嚟嘅， 完全唔系自然嘅嘢、 所以佢系一个鬼魂嚟嘅。呢首诗有啲似所谓聊斋式嘅诗啊，咁但系聊斋系喺中原喺大陆中原写咧，佢就会想象一啲南方嘅鬼。你喺南洋咧，你就会想象呢啲北方嘅一个鬼魂咁样飘到嚟呢度，同佢其实好似系佢写到好似有恋爱。咁样嘅入面呢有一啲情欲嘅意象，佢话指甲花树会摸你块面、即指甲花佢直头就变返做一个人嘅手指咁样。咁佢入面有一啲好凌厉嘅意象啦，地灵啦，狗隻眼系电㗎系冇。落緊雨嘅夜晚呢，佢隻眼系会照穿嘅夜晚。即成首诗嗰个意象感系好强烈嘅。 有啲似咧，我哋依家其實有時有睇一啲電影咧，菲律賓嘅電影咧就係咁樣嘅。但係反而喺新加坡、馬來西亞，反而佢哋拍嘅電影好多係時尚電影啊嘛，泰國啊嗰啲。但係菲律賓佢好多呢種拍呢種叢林中嘅鬼魂啊呢種電影就會睇到呢樣嘢。 係，仲有青竹蛇啊、青蛙出現啊嘛。 即係其實都幾似以前我哋香港新浪潮時期嗰啲鬼片嘅。 冰魂嚇，跟住落嚟我哋要聽聽祖屋。 祖屋。陈瑞宪，太阳灯搞着计谋，把他绝望的观察和断根的烛画焗成坚冰，天界浣纱，下身在阴间飘动。他看见大喉咙的风，把破碎的世纪和雕琢的自然，分组送入一格格黑板的夹箱。祖屋的福眼看一种命运，祖屋的步态一只比一只高瘦的。令木之老池，像那些记不起来的喧嚣，在住户前呆呆作长足的唤行。每次惊觉，他便增大了恐怖的心坎。最高的流浪，终极还是家庭，是泼妇的住址，建成的毒气室。此种幸福，他所以站在街边疯狂地看了半天满座的车辆、睡衣、方形睡梦、奶罩、器皿和刚刚洗过的彩旗、多层蛋糕、天线、半导体、匆忙的电流。电梯掉在生死间，他尝试从基层建筑下掘出纯白的笑容。祖屋的事件像疾病和贫穷作天道的循环，一只甲子折翼跌下，一大堆苍蝇庸然开始报道舆论，一滴隔天就会变黑，而后被大众遗忘的红色。 祖屋就好奇怪一首诗啊，因为咧祖屋如果系了解新加坡历史嘅咧人，应该会知道呢个名词。祖屋其实系相当于我哋嘅公屋， 系。 但系祖屋嘅出现咧，可以讲系李光耀嘅德政啦。咁其实咧，佢一上台咧，第一件事咧就系清拆木屋啦。新加坡其实原嚟好似香港以前咁样，系好多木屋噶嘛，而且呢个居住嘅环境系好差嘅。于是佢哋建咗一种叫祖屋嘅嘢，咁其实相当于我哋公屋。但系咧，其实听讲咧，即系考察过嘅人咧，就觉得其实系似我哋公屋入边最好嗰啲， 好过 好过公屋。 我睇过， 你睇过系 好过。 咁我都睇过相嘅，我未睇过真嘅。 因为个尺寸系大好多， 尺寸大系咪有走廊有剩， 即系系宽敞嘅地方。 系啊系啊，咁。但系祖屋咧系1968年出现嘅，呢首诗系阿陈瑞宪系1969年写嘅，一个诗人嘅睇法咧，同一个社会学家咧，或者同一个新闻记者睇嘅系完全唔同嘅。我睇呢首祖屋咧，反而令我谂起咧后嚟我哋香港嘅好多导演，即系比如话陈果以前拍饺子啦，依家麦浚龙拍僵尸咧，我哋拍翻嘅公屋都几恐怖嘅，即系尤其嗰啲回转式嘅嗰种公屋，经常成为恐怖片嘅桥段。但系咧呢个陈瑞宪都几衰啊，新加坡咧刚刚起口啫嘛，祖屋佢就写到人哋好似恐怖片咁样，嗱入边哇又阴间啦，又呢个破碎嘅世纪啦，又有啲哇恐怖嘅心坎啦，吓毒气室啦，佢简直呢入边一连串嘅意象，佢先将呢个祖屋其实有啲似以前嘅公屋啦，比喻成白鸽箱，吓佢系唔满意嘅，因为佢从美学角度讲，佢觉得虽然解决咗居住问题，但系你完全冇设计，完全系实用主义嘅。跟住咧，佢又比喻成咧系一只瘦过一只嘅呢个鹿池啊，嗰种食鱼嘅鸟啊。跟住咧，更可怕就系佢将佢暗喻成咧蛀齿啊，即系嘅牙入边咧被蛀咗个窿出嚟咁样。其实点解有呢个蛀齿嘅意味存在咧？我觉得系佢意识到咧，其实喺专制政体啊，专制政体咧，佢本身就系一个有病嘅政体。虽然喺入边你辟出一个空间啊，解决一啲民生问题，但系可能呢个好要求高嘅诗人咧，佢觉得哦。咁只不過係一個粉飾太平嘅手段， 只不過係一隻爛牙， 係啦，一隻爛牙，仲要用爛牙起嘅毒氣室。但係呢入邊咧又穿插住另一條線，另一條脈絡嚇。據我所知咧，阿陳瑞宪咧真係一個浪子嚟嘅。 咁係好風流倜傥嘅一位浪子啦。咁亦都係鬥住旅遊，即係無以為家嗰種。咁喺年輕嘅時候啦，咁所以佢入面呢串住另一條線，就話最高嘅流浪終極還是家庭。其實佢係唔想定居落嚟嘅，佢就以自己嘅角度去要求人哋，就覺得呢，嘩，如果住咗落嚟，我哋就唔再係呢種浪遊吉卜賽人咁樣啦。 係，其實佢都未睇過我哋香港嘅公屋係嘛。 係呀、其實唔同人唔同嘅，咁我諗大多數新加坡嘅平民呢係好歡迎又住得到祖屋嘅，呢、這個就係私人同埋普通人唔同嘅角度啦。 最後呢，我哋要聽聽吃路狗。 吃路狗，陳瑞軒。午夜時狗外出，舔一叢日日香，月蒙成數爪星，無意從葉落中拖出一隻蟲，整個狗擰住，蟲整個擰住，因他從未面對此世界，狗未曾此過此驚愕，弓着兩支戟，頭噴射超音色，一隻磚稱他一隻星光，一隻油，一隻鼠熱，日日香都是露珠，狗念都是露珠，插在路尾巴上的花中都是露珠。 吃路狗，陳瑞軒的作品。 吃路狗呢，其實是整本詩集裡我最喜歡的一首詩，因為很奇怪，它寫一個很小的片段，一隻狗出去舔，夜晚的時候去舔一朵花，是上面的露珠，但是呢突然間有隻蟲出了來，跟住佢同隻蟲同隻狗對視，大家都好驚奇啊！哇，喂，咁午夜時分喺度做乜嘢啊？咁個背景咧係嗰個月亮咧朦朧曬，哇，好有詩意，而且呢個詩意咧係同人一啲關係都冇嘅，一隻狗同一隻蟲互相被對方嚇親，跟住咧哇，成面都係露珠，周圍啲花又全部都係露珠，即係呢個環境咧，你可以講係一個好純粹嘅超現實主義嘅景象。但是呢亦都是一个好有童心的人才会想象得到。咁当然呢你可以诗人可能自己都代入咗呢只狗，佢去写佢面对呢个世界嘅惊奇。 是哇，狗同埋呢个虫对视是嘛。咁其实我哋今集介绍陈瑞軒嘅作品都未介绍完。 是啊，因为太多好诗，咁我哋下一集呢会介绍佢较为晚期少少嘅诗。 好，下星期再谈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